会要求酒吧和餐厅停止供应酒精饮品，并要在晚上八点停止营业。当局将会确保尽快向业界提供经济支援。所有的活动需要在晚上九点结束，入场人数需要减半，上限是5000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已经抵达东京，将会同东京奥委会主席桥本圣子等举行会议，就入场观众政策作最后决定。方向是东京都和神奈川、千叶和埼玉三个县的比赛场馆将会没有观众。另外，东京都新增8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53点，跌807点，总成交金额205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8蚊，跌20.5；美团267.6，跌18.4；阿里巴巴197.3，跌8.5；港交所490蚊，跌1蚊；盈富基金27.74，跌8毫；小米集团25.4，跌3毫；中国平安71.65，跌3.25；新上市的康诺亚系报68蚊；比亚迪股份219.8，跌5.4；吉利汽车24.15，升一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713，瑞士法郎8.467，澳元5.782，加元6.186，新西兰元5.417，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8点，跌248点。港金现价报16,7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4美元，卖出1,8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龙尾系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几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开始繁忙了。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比较长一些，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太子道天桥、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屯门屯盛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屯盛街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方向嘅唯一行车线，仲有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盛街嘅慢线都系封闭咗噶，比较挤塞，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嘅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四十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唐书瑶，同你一起认识英华书院管乐团。 我记得我哋当时攞金奖嗰个分数咧，原来仲高过同场一起演出嘅新加坡国立大学嘅管乐团。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大专杯篮球赛三连冠理工大学女子篮球队队长雷淑仪。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每晚九点半， 东奥盛事共融体。 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本地的一个歌曲创作邀请赛啊，里面的得奖作品，本地的一班学生歌啊 ，Midnight Wonder。 Give me this blue heart, I'm sinking in the dark. How could I reach you from this mystery while your ghost is still haunting me? This blue heart, I keep falling apart.How could I get out of this tragedy with all your lies surrounding me? If you could step into my shoes, you know you left me black and blue. I keep on reminiscing from all these memories day by day. Only hope to see your faceLove since I fall with the face of an angel. You're not a Picasso. I'm locked out in the cold. 拍埋好多咧國際作品咧，呢隻歌一啲都唔輸蝕啊，水準非常之高啊！上一榜三個禮拜，呢個禮拜停留不動，佔第七位。Midnight Wonder Blue Heart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七月八号嘅骚动音乐， 哇！咁快已经嚟到星期四啊， 提提大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记得饮多啲水啊！ 今日你放弃问我星期几喎？ 唔问啦，嘥时间 啊！系啦，咁啊，预告一下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将会有 Jason 海荣咁啊，介绍佢一张新专辑 Processing 啦，咁啊特别都会讲啊，即系 Bonus CD 里边一啲 remix 啊、demo 啊嘅古仔嘅， 好精彩啊！今日可以留意一下，当中我哋都拣咗啲好特别嘅作品嚟播俾大家听嘅， 系，可以听下啦。 嗯， 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而家仲维持紧嘅，因为我有种周身唔聚财嘅感觉。 点解啊？你唔够瞓，定系你又去完饮汽水嗰啲啊？ 冇呢啲嘢发生。嗰个唔聚财系因为唔见咗一个护身符。 唔见咗护。个护身，你系有会 keep 住长大护身符喺身嘅。 呢一个嘅护身符咧，系我赋予呢个意义俾佢嘅。其实系啦，呢个护身符唔系真系好似你去 求翻嚟 嗰啲嚟嘅，系之前咧有一个女仔送俾我嘅一个礼物嚟嘅。 明晒得啦，知噶啦，系 添埋落去。 系啦系啦，女仔送嘅乜都系护身符啊， 系佢系一个 送张纸俾你都系啊。 其实都系，如果你好中意个女仔咧，以前细个嘅时候会送亲啲嘢都好 keep 心心，十蚊纸心心有冇收过啊？ 十蚊纸心有，系有，仲有储起添嘅。 哇！ 题外话，因为我屋企咧有一个盒系装住一啲叫前度送俾我嘅礼物啦， 回忆宝箱。 系，其实早一年前左右，我有执过嗰一个箱嘅，因为屋企冇位，而佢哋即系嗰啲箱都好大个。咁於是乎我就攞出嚟就睇下裏面啲嘢。 OK， 咁其實我抌咗好多嘅。 係 個原因係有一啲我望住嗰個物件，我已經唔記得冇 邊個送， 唔係記得係佢，因為嗰盒係屬於佢嘅。 啊，呢、這個邊個送嘅咧？十幾個啊， 咁多張紙幣咁啊， 係啦。 我分翻開嘅呢個箱就係嗰個咁樣嘅。咁、 哦、 但係有一啲咧，你拎上手，你會即刻記得。 嗯。 發生過啲咩事？舉個例，除咗用銀紙摺心心之外咧，嗰陣時有一隻軟糖，佢係銀色包裝紙嘅。 嗯， 日本嗰只好好食嗰只。 哦 ，OK。 咁每一次食完之后咧，嗰个女仔就会攞嗰张银色嘅包装纸，即系抹一抹，就会接一个心心嘅。系啊， 呢件事咩啫？纸心心系有啲呕心。 我唔准你咁讲，明明系 浪漫嘅，浪漫嘅，甜嘅，系。 阅读紧书嘛，呢啲噶啦，咁样 系。 咁啊，嗰啲心心储咗喺度啦。咁有啲公仔放咗里边，但系有啲记得嘅，例如佢可能去某一个旅行买俾我，但有一啲唔记得嘅话咧，冇回忆嘅片段可以浮现到嗰啲，我就会抌咗佢噶啦。 OK， 最 夸 张系有一啲软糖咧， 吓 摆喺度十几年。当我攞翻上手嘅时候，佢独立包装一粒啦，你揿落去，本身个软糖嚟嘅，你揿落去佢变咗流质啊，咁嗰啲抌啦，算啦， 系啊。 但系就是、回应你啱啱讲嘅，即系个女仔送张纸俾你，你都会好中意咧。佢送所有嘅嘢嚟咧，我都 keep 住噶，有一个松果喺度，唔知点解咧。吓，唔记得 都仲 keep 得到噶，个松果唔会发毛，唔会剩噶。 佢应该唔系真嘅松果，佢似系一个摆设，但我完全忘记、 哦 okay、一个咩原因，背后有咩古仔， 系边个就记得嘅。 系啦，咁我就抌咗啦。 系咁好执着问你边个，咁但系你唔见咗，嗱你啱整唔见咗啦，咁嗰个系对你嚟讲应该好重要啊。如果你呢一个系长期都摆喺身，而又会令到你唔聚财的话，咁嗰个人应该都即系相当有重要性，同埋有一个好紧要嘅回忆喺度。 唔知可唔可以嗰个咁讲啦？但我先讲个物件系咩咧？其实系一个扣针嚟嘅，即系譬如着西装嘅时候，做你婚礼嘅时候，我心口上面咪有个咪嘅。 吓、哦啊啊、就系、是、嗰个啊？ 系啊！ 哎呀，好靓噶，嗰个我好中意啊！ 我都好中， 我以为你特登自己买嘅，为咗我。 你又想？ 我即系咁讲， 好贵噶。其实几钱我唔记得，好多年前噶啦，一个女仔送俾我，咁不过我本身就唔系好戴呢一啲嘅，其实佢系咪叫扣针啊？嗰啲 你都 一个饰物啦， 系嘅，绝对系扣针嚟嘅。 咁我就系着西装嘅时候，左边咧佢有一个开咗窿嘅眼位啦，叫做，咁我就将嗰个扣针咧就摆咗喺扣喺嗰度嘅。其实系我谂都五六年前开始就已经有噶啦。我每次转一套西装或者我着唔同西装出去，我就会将个扣针换上去嘅。 哦， 因为佢嗰个扣针咧系一个咪嚟嘅 ，OK， 系啦，一个好旧式嘅麦，型号我真系唔知啦。 系 系啦，除非问翻一啲好专业嘅人士咧，就会认得。 睇唔清楚，不过 系一 个 银色嘅， 系啦，即系类似个样似嗰啲 U87 咁款嗰啲啦。 系啊，即系 Studio 录音嗰啲，好旧式嗰啲。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场合，有个外国人，佢一望个麦， 就噏得出个型号 啊，系啊，好夸张啊嗰次。 Studio Nerd， 跟住佢就上网 search 咗俾我，就见到个型号啦。咁但系唔记得咗啦，已经。咁我一路摆喺度，点解我话系我赋予护身符俾佢？就因为首先个咪同我出去做嘢嘅时候，嗰、那个性质好似啦。咁有个女仔送啦， 系 咁然后每一次带住佢，亦都过往一路以嚟都觉得好似好顺利嘅、哦，即系个意思系每一次 信心喺晒， 信心喺度啦。每一次做完之后都即系 touch wood 啦，都冇乜啲大嘅差错。 系系 咁久而久之，咁你习惯咗佢就成为咗一个你每次做嘢佢都会喺度嘅东西啦。 OK， 系啦。咁去到近期有啲上次你婚禮都有人問㗎，咦咩一個咁樣嘅嘢嘅咧？咁我就突然間覺得，哦，佢應該係一個護身符，咁我就同啲 friend 哦護身符嚟㗎咁樣。咁、 哦、 但係咧一路佢擺喺度，你又冇乜特別，咁啊每次做嘢其實你成套西裝笠上去，咁佢存在咗喺度就好自然嘅事。 係， 直到今日我又要執嗰套西裝，因為即今晚要整一啲嘢啦。 哦， 我發現冇咗。我就醒起上个礼拜做嘢嘅时候咧，因为个场合唔适合，但要着嗰件西装褛，我 就 除咗出嚟。而除完之后，我当下因为出边做紧嘢除噶嘛，我本身谂住就咁摆落去背囊嘅一个格度，但嗰度里边又有锁匙啊，又有散银咧，我好惊刮花。 系， 于是乎我就 hold 住犹豫咗，仲摆唔摆落嗰格 ？OK， 而我嘅片段只系去到呢度啫。我唔记得咗我有呢个念头之后我点样处理啦。 系。 我印象中好似将佢收埋咗喺一个好安全嘅暗格。 系。 但係又有印象好似即係太赶啦做嘢啦算啦照摆落去啦咁。我唔记得我自己做咗个咩决定。 咁好简单咋嘛，你搵返嗰个袋，你将成个袋啲嘢執返晒出嚟应该会搵到㗎喎、哦。 係啦，咁我就做咗呢个动作啦，本身出门口就因为要做呢个动作呢就迟咗啦。 系。 然后搵晒成个背囊咧 都 唔见，然后搵翻嗰日着过嘅衫咧都唔见，咁我就完全冇印象，究竟我点样处理？即系就算我记得，我最终摆咗个背囊，咁而家搵唔到，咁我就可以 confirm 佢跌咗啦。 系 系啦，咁如果我记得我唔系，原来我安置咗喺拍嘢嘅嗰个地方，咁我咪去翻嗰度搵咯。 系， 我而家完全冇线索啊！ 波成，我只能够安慰你一句。跌咗嘢试下唔好运， 我知 跌咗嘢试下唔好运， 到你买咗个新佢、 啊、 又会出翻嚟啊嘛， 系啦、啊，有啲嘢你唔搵唔搵佢又会出翻嚟嘅，咁、啊、但系我都明嘅，即系一件咁有情意结嘅物件啦，咁啊唔见咗系个人会有啲啰啰挛嘅， 系啊，有一种唔知哪而来的啰啰挛咧，你个人好唔聚财就觉得哎呀。点算呢？我之后做嘢冇咗嗰嚿嘢咯，咁自己再去买翻，又冇咗嗰个意义啦。好似 系 可以嘅，但系有 唔同嘅，人哋送俾你， 系啦。 咁嗰个人仲有冇联络？ 都有联络嘅，有联络嘅。 咁叫佢再买嗰个俾你咯，你或者问下佢喺边度买噶。 我记得嘅，我记得喺边度买嘅、 啊。 但系原来系咯，真系好得意啊！我好少会，即系你我向来系咪一个迷信嘅人咧？我会定义十分又五分嘅、因为你需要嘅时候啦，或者有啲事情特别发生咗， 系 我就先至会去谂，譬如护身符系啦，有时譬如星座嗰啲我都系啦， 系 即系好多人好者无端端又唔会去揾嘅， 系 系啦。咁樣樣嘅， 咁但係嗱，我又咁講啊，你跌咗呢個扣針之後，有冇令你做嘢唔順利，或者可能係 知啊？ 因為你今晚先要去做用呢個扣針去做。 今晚其實唔使用嘅、 哦， 只不過我係執翻嗰套衫就醒起，係、哦、喎、個扣針除咗、哦、去咗邊咧咁。 係，我覺得呢啲心態上你有信心就得㗎啦。點解你之前一路都咁順利啊？係咪真係因為個扣針啊？唔係啊嘛，因為你有能力啊嘛。点解咧？我个婚礼嘅 MC 做得咁出色、咁成功啊？系咪因为佢扣针啊？我唔敢讲话唔系，不过你占咗八成噶啦，波成，你冇咗嗰两成， 突然之间，突然之间咁理性 啫。我除咗安慰你之外，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因为我买个扣针俾你，都代替唔到嗰个女仔送俾你咁有价值、咁有回忆啦。 梗系唔同啦。你送另一个意义啊！ 我又唔系女仔，最重点。 你送啊，另一个意义啊！ 系咩意义啊？跌咗都唔会惊咯，唔会心唔会心慌慌咯。 系啊，呢、這个真护身符啊，真系攞嚟挡晒啦。 不过我其实你讲护身符呢样嘢咧， 因為我都唔係一個迷信嘅人嚟嘅，咁但係而且確你突然咁樣講起咧，我發現原來我身上係帶咗好多呢啲嘢噶，係超級多噶。 例如有咩？ 首先我會有一條手鏈啦，即係嗰啲我都唔識叫咩啦，黑色一粒粒好似佛珠咁，但係唔知定係水晶咁樣。 係， 其實我阿媽買俾我嘅、 哦， 就我長期戴住，斷咗幾條噶啦。咁啲人成日都話：，哎，斷咗即係幫你擋個煞啊嘛。咁我因為我阿媽都幾信呢啲嘢，咁佢買俾每次買完。斷咗，佢又再買咗條，咁我 OK 啦，戴住啦。其實唔係為咗我自己安心嘅，有時我覺得係為咗身邊嘅人安心嘅。咁、哦、所以佢每年又會走去嗰啲車公廟啊，求啲護身符俾我又戴住啦。咁但係有一個係比較特別啲嘅，有一個護身符咧我而家冇袋喺身啦，但係我都仲擺咗喺屋企。其實因為啲護身符咧，即係講緊求翻嚟嗰啲啊，其實你每一唔知大概你袋一年，你還咗神就要抌噶啦嘛。係。咁然後咧有一個咧，我係喺日本求翻嚟嘅。我唔係好記得到底係清水寺定係喺福岡嗰邊嘅。咁嗰個護身符好得意，我好中意而冇抌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日本嗰啲御守咧，佢咪將紙包入邊包住啲嘢咁樣噶嘛。咁然後即係講緊大家平時見到個御守係會有個好靚嘅袋仔咁樣啦，跟住你再入邊會有張紙，跟住然後咧。我試過打開佢嚟睇啊，咁然後咧，佢嗰個紙入邊咧係夾咗幾樣嘢嘅，咁其中有一個咧係啲類似佢哋日本啲神像嘅金色一粒好細粒嘅公仔，好得意嘅，超級得意。咁跟住然後我就唔捨得抌，因為我覺得好有紀念價值，咁我就 keep 住擺咗喺屋企。咁啲人話唔得㗎，其實你要還咗去。我心諗日本啊，點唔通又再飛翻去福岡咩？ 有啲難度啦，係 咪先？咁我咪擺咗屋企。咁但係。佢哋话唔还得，但系其实又系嗰啲咯，我觉得心态上嘅嘢嚟啫。我又唔觉得我冇还到，有啲咩咁唔信你，所以我觉得波城你唔好咁担心。呢啲嘢真系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我今日拣呢一只歌嚟同自己讲，亦都系啊。如果你都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有啲咁嘅唔聚财咧，可以啊，攞翻少少信心啊，听呢一只歌，佢系 Sharona。 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诚。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别念着相爱的假证。想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地球这么。 Serena 有呢一首《逐步拾回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类内地监管加剧，港股跟随内地股市向下，恒生指数全日跌807点，收报27153点，主板成交额急升30%至超过2000亿元。恒指连跌8日，累计跌超过2100点，跌幅达到7%以上。科技指数跌近4%，收报7321点，创9个月新低。美团再跌超过6%，腾讯和阿里巴巴都跌4%。新洲和海底捞同样跌大约7%，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宣布，港铁大围站物业发展项目柏傲庄三第一座和第八座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设计要求，决定将第一座和第八座已兴建的楼层拆卸重建，预计入伙日期延迟大约9个月。新世界向846名买家致歉和赔偿，买家可以选择继续完成买卖合约或者即时取消成交，无论选哪一个的方案都可以获得额外津贴和利息补偿。听日起设立查询热线3563-7368。新世界发展又说，柏傲庄三建造工程已经暂停，将会保留向相关人士或者公司追究法律和赔偿责任的权利。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就有否违反建筑物条例展开调查。署方寻日派员视察，确认两座整体结构无明显危险，并会同有关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跟进拆卸同补救工程细节。发言人又说，已经要求负责有关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同注册一般建筑承建商提交详细报告，并需要就同一项目其余5栋已经完成上盖主体结构工程的住宅大厦进行额外测试和提交报告。有报道引述政府消息说，今个月内会为区议员宣誓，如果不符合宣誓资格，将会被追讨至上任起计共过100万元的薪津。文协说，经商讨之后，基于目前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决定文协的区议员不会捆绑宣誓，会尊重区议员的个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落去九龙湾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的交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北港。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門的屯盛街因为水管急收，屯盛街去青山公路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以及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屯盛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比较繁忙，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这支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 在这趟飞行的旅程当中是会累的，但如果累的话就休息一阵咯。当你飞得越耐，旅程越远，你才有机会找到更多。如果你在中途已经停下了的时候，你就不会找到更多的意义，更多的价值。 若果孤单可够力气娱乐世间，害怕掌声冰冷，能挨过每关，避不开危难，拳头之时仍凭你为我分担。世上有人不信，都总有人相信，这一个人可以迎难渐进。当所有人嘲讽，都总有人心痛，肩膊很重，你知我并非完美，但英勇要付出几多，血汗最坏情况，岂能尽讲。曾迷失跌宕，但不失期望，为我坚持，唯求你亦觉不枉。世上有人不信，都总有人相信，这一个人可以迎难渐进。当所有人嘲讽，都总有人心痛，肩膊很重，你知我并非完美，但英勇愿唱下去，就算撞进冰河，愿你常会悼念首首的情歌，曾陪你纪念什么。世上有人不信，始终有人相信，今生有幸被你沉迷过瘾。 心，当所有人嘲讽，始终有人心痛，演唱终结那一个有先离去是观众。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分别是林欣同林中了，终于是他回来了，林峰唱情歌敌人。当然啦，头先讲到你努力紧，好多人都同时间努力紧，但系有冇方法喺大家同样努力紧嘅过程，互相拍拍膊头，互相打打气，互相俾一啲力量，大家令呢一趟飞行嘅旅程冇咁攰呢？有时唔一定要系讲一啲什么好深情嘅说话，或者讲啲咩大道理，可能一句你好吗就足够啦。 好吗？为谁大声哭过？你好吗？共谁无声躺卧？曾养伤，别随回忆折磨，暂时随心沮丧，扑面压抑自我。你记得泪流落到眼河，我记得夜来萤火不多，未要紧，闷人日子得过，动人时光且过，网残我别扑火，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这为何，仍然求传奇求什么，永远太远无谓太早分对或错。出错，我好吗？灵魂无比饥饿，晚暗中就凝望心圈里，我们曾经交错，擦亮过的花火。你记得释放自己枷锁，我记得在原位中安坐，最要紧力求螺丝不破，岁月正好不过。就前藏在被窝，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只为何。想信过祈求什么，为求成为微弱亮光。 活着未出生的我，爱上这女子一家，你也像我，行近过八关，爱更加多，不舍了，放心的唱歌。着过， 方浩文，你好吗？努力去追求，预计将会有一日系得到成果。但如果话俾你听，你一世都冇咧，你仲会唔会去追求？ 原本我预计好的通通失去，预算天降这灾难，难为我用了一生披星戴月期待看盛世绚烂，天崩地裂图未发偏却耀眼，如春季太虚幻，留恋过去拥抱浪漫，发明白怎么今晚下雨不会有性情，情愿你将我一生清风两袖流浪，看末世更清醒，一身落叶无痕遮偏却更高兴，迟早终结有何用算你，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难受的淌泪，我离留于这里徘徊中失去，这世间太多的失去，没明日的恐惧，何日清算未卸下的罪，难后退没法追，如没有未来走， 新聞前聽過有 See All Star 的末明日的恐懼，剛才講到如果以後都話俾你聽你唔成功，你仲會唔會追求呢？呢首歌可能答咗一個好具體嘅答案俾你，可以睇埋個 MV， 慢慢自己感受當中嘅故事。六點鐘之前，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啊！ 令到新增8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啦过晒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挤塞，龙尾去到纪元上阿尼北道去花园道方向啦，近住礼宾府是挤塞的，龙尾塞到去坚岛近伊利近街。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通落去宏照道的支路车多，近住海滨道公园那段比较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去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北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屯門屯盛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而家屯盛街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仲有就是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盛街的慢线都是封闭了，一带比较挤塞。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 分神，今天我哋送俾嘉宾嘅呢一句，直情系暴露年纪系列啦，唔知佢知唔知咧？ 可以话系童年回忆啊，就系、是、陈海荣会与你。 起成 长。哇，你唱得好好听啊，有冇兴趣出道啊？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ason 海荣嘅。 Hello Jason， 喂，博成失败啊今次。 我哋谂呢一句咧，我哋有讨论过博唔博嘅，因为啱啱呢一句咧，你应该未听过啦，系嘛？ 我谂紧， 嗯， 我觉得我有啲印象又好似唔知系咩嚟咁，我而家系一个问号嘅样，你见唔见到啊？ 系啊，我见到啊，就系 因为呢一样嘢出现嘅时候，你可能翻中。读紧幼稚园嗰啲， 咪先系咪广告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我近噶啦， 近嘅， 近嘅，近嘅，近嘅。 但系唔系零食广告， 唔系零食广告， 但系嗰堆嚟噶， 都系嗰段时段会见嗰啲咯，系嘛？ 系啦系啦， 我知添，死啦！真系冇得，我唔系扮细个啦。 你都细个， 真系细个， 都细我哋几年啦，系咪先？呢一句咧，其实系嗰时一个泳会嘅一个广告。 Oh my god！ 系啦，嗰个泳会就叫文理泳会。 咦，你做过啲广告咯，咁啊？ 唔紧要啦，好似仲喺咩度？唔知啊，唔紧要啦，系啦， 应该冇咗噶啦。 咁佢嗰句系点样唱嘅？ 佢嗰句就系文理泳会与你一起成长，系好似释兴隆嗰啲 feel 噶嘛。佢都系嗰段时间咧会播。以前细个嘅时候，暑假佢就会即系嗰啲广告嘅时段就会成日听到呢个 宣传意啊。 咁我哋今次读紧呢一句嘅时候，嗰日就无端端喺走廊咧就唱起呢一句啦。 陈海荣， 系你谂嘅，系你谂嘅， 系佢谂嘅。 跟住佢话都几得意啊，不如就用呢句啦。我话唔系 ，Jason 未必知、啊。 唔系、啊，你个样做乜想否认啊嘛？你 嗰个系有少尴尬嘅，我谂住系玩下佢嘅啫嘛。点知佢又咁认真、 啊？ 系啊，点知我哋又一齐就话好啦。于是乎又将呢句咧写咗出嚟。 系啦， 系啦，我哋 就要送 出嚟先。 我觉得我都要开翻个泳会先咁样。 系啊，你个会就系陈海荣会啊。 要进诶转做游水嗰个泳咯， 你嗰啲 fans club 可以改名咧， 陈 海荣会都好直白下咯。 同埋我哋发现写咗出嚟之后咧，佢有另一个 magical 嘅效果。而家你见到分隔开咧，就系陈海荣会与你一起成长，就好似。即系 Jace will grow with you 嘅意思 啦， 系啦，之后我就觉得，诶、哎，都好似有翻啲意思啊， 夹硬扭， 有 feel， 都俾阿波成扭到、啊。 但系其实呢个唔系就系本身嗰句嘢嘅直白嘅意思咩？ 因为个会字本身系系啊， 佢应该都系咁样食噶嘛，系嘛？ 我觉得有机会系噶。 呢个见到系 sweet 嘅， 系啦， 即系一齐成长嗰下嘢， 系啊 ，OK 嘅， 亦都好衬翻而家你嘅状态，因为你出咗第一张专辑 processing 咧，其实都系一种成长中一个过程嘅， 系啊 ，OK 嘛，兜到啊都。 好喜欢， 满意啦！今次 一起成长，正 真系要恭喜阿 Jace 嘅第一张嘅专辑， yeah. 其实出咗道系两年， 两年几三年咯，差唔多啦。 嗰时系一个咩嘅情况之下，知道公司会同你出一张碟，定因为其实系 day one 去 plan 你嘅 career 音乐上面嘅时候，已经系即系目标住出碟嚟咁样做， 就梗系冇呢家嘢啦。 啊、 所以我都系战战兢兢地问公司，我话诶几时？会谂碟嗰啲噶咁样，跟住吓谂紧咯，搞噶啦，哦系咩？咁就原来已经佢哋默默地想做呢件事噶啦， 系 咁就变相就好自然地就系、是，即系开头倾咧都冇嗰种即系哇真噶出碟啦做啦，即系冇嗰个感觉嘅，就系、是、好自然地就系、是、哦咁啊要碟啊，咁啊倾下点样咯，即系好自然地，即系好工作咁样去发生嘅啫。咁大概就系上年年尾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倾噶啦， 系。咁上一年尾之前系咪就系你讲嗰啲间唔中买公司啊？系咪出碟啊？ 我一路都唔敢问咯，我都真系上年年尾先至问嘅。咁原来佢哋本身可能我唔知年中年尾开始谂，我唔知几时开始谂啦。咁我问嘅时候，佢哋都系正准备要筹备嘅时候，咁就变相好自然地行咯。之前其实一路都唔敢谂啊，因为碟、啊，仲要系我即系我出我就想出实体啦，我唔想净系 online。咁我自己都冇一个信心去开声问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咁但系真系一路都好想，跟住其实问嘅时候都系谂住 即係好似一場賭注咁樣啊，即係博大一大佢哋先啦咁樣，點知佢大翻我轉頭，咁就去咗啦咁樣咯。 因為阿 Jace 過往喺自己嘅音樂作品當中訪問啊，或者聽其他我哋嘅好其他都好，都知道你係會對自己嘅作品有一啲諗法啊咁樣。咁你當你知道即係上年年尾公司話哦開綠燈啦，可以開即係有呢個專輯嘅時候，你有冇即刻都有一啲嘅諗法上出現啊？跟住再同公司傾到係可能而家大家見到嘅實物有一啲嘢，就係阿 Jace 你提出嘅建議或者諗法。 其實係一聽到就即刻係咁諗咯，個腦咧係停唔到咁，係咁諗好多嘢，亂咁諗嘢，天馬行空咁樣。但係其實好簡單，就係即係知道呢個碟係會集緊咗所有推出過嘅派台歌先嘅。咁所以我就諗，咁呢只歌個主題係咩咧？個意義係咩咧？咁其實未開會，我已經諗掂曬咁樣。一開我就噼哩啪啦咁講，我覺得咧，我有個諗法嘅，咁就講出嚟。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好聽，然後就亦都用咗。我當時個諗法就係已經提出 processing，就係因為我覺得，既然佢唔係一個如何清晰嘅概念，大碟好有一個gimmick或者一個 theme 去玩嘅時候，我唔想佢係一堆散嘅嘢。咁我都要諗個碟名㗎。咁我就覺得呢個碟嘅意義對我嚟講係咩呢？原來就係陳海榮會與你一起成長。 就是陈海荣的成长历程咁样，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最大作用就系记录咗成个过程，而我亦都觉得本身唔系呢只碟，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个重视过程多于结果嘅人，我长期好 aware 自己一个咁样嘅状态，喺过程入边，我觉得系唔需要去定义嘅，结果你会定义咗件事系好定坏，但系过程就系过程，好简单嘅啫，咁我都想我嘅作品。同埋我呢只碟都系咁簡單，就係、是、一個過程咯。咁所以就提出咗呢啲咯，跟住之後就開會再去講一啲設計啊、顏色嘅概念啊，甚至係我再大膽提出啊，其實不如呢啲歌都收錄埋，所以就多咗個 bonus CD， 就收錄埋一啲 demo 啊、remix 啊。咁其實好好嘅，即係我係咁諗啲好大膽嘅東西嘅時候，佢哋都肯幫我去實現咯。咁我係幾開心。 啱啱你頭先有講一樣嘢，就係你重視一個過程嘅人啦。咁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嘅，但係就會成日遇到一啲人講嘅意見，就係你太過重視過程咧。如果你唔諗嗰個結果，冇嗰個追求的話咧，即使你 enjoy 過程，結果未必好。呢啲説話你有冇出現過喺你身上有人咁同你講噶？係啦。 可能冇係因為啲人覺得我好有諗法，啲人覺得我好有目標，覺得我好清晰我想要咩，但所以就好少會人咁樣同我講。但其實我唔係咁清晰嘅啫，即係我冇一個 final 嘅目標。哦，這個要係做一個咩成績啦，跟住要上榜第幾位啦，跟住嗰個咧我就要幾時做一個點樣嘅 show 啦，要買到幾多張飛啦，我係完全冇呢啲嘅。咁所以都好彩。我只是你中间过程的那些时候没有人去逼迫我看个成绩咯。因为我觉得你是专注在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啦，你是专注在个过程里面，你享受个过程出来的成果是怎样，其实不是太重要，你自己都不会太 care， 反正你不断望着个结果呢，其实那个过程你不 enjoy 之余，其实你都未必得到那个你要的结果咯。 咁所以个结果出到嚟一啲好嘅成绩时候，就全部都系啲喜出望外啦，即系嗰个特别版嘅时候好快卖晒，即系连埋嗰个镜咁样嗰啲。咁呢啲对于你嚟讲就系，原来我 enjoy 过程嘅时候，我全力去做，个结果就系会原来系咁样。 我之前好似做访问，我唔记得咗。都是港台，是不是你跟你做的讲的呢？我说我是被那只叫什么消极式的积极。 是。 即是呢，就是想定的东西是差先，你不用想个结果先，未必买到的，不用你啦，做了先啦。跟住结果买到啦，即是你不要理什么成绩，买到你就会哎呀好开心啊。 做完最坏打算啦，永远 都是。是啦。那这只碟都是。 今次那个的结果 outcome 出来是真的非常之好啦，即是我见很多同事都看你很开心的。但是跟你本身自己最初在呢只 processing 出現之前，可能幻想當中自己的第一隻 album 有冇啲乜嘢位係唔同嘅咧？你最初有冇幻想過啊？如果我第時出一隻 album， 嗰隻 album 係會咁樣樣嘅？ 因為我好參與個過程，咁所以佢都。出現出嚟嗰個效果，其實都係一路我做緊嘅時候，我已經會知道啊，呢件事去到呢一 part 啦，我個歌個排序係咁樣排嘅，只碟係 碟一碟二是怎樣擺的，即我有少少多事的，我什麼都理的那個顏色那個怎樣，那張照片執執成怎樣，那個最後會選誰，那個排版是這樣的，會不會這樣的，這樣搞定搞到我自己都問很多東西所以他出來就真的我想、不會跟我本身想的東西很大差距，因為真的是大家談出來的、 嗯、 但是你說真的見到那一下是因为真的第一次自己有自己的碟去印了出来，然后它不是我想的那个 idea 了，它真的成为一个实体的东西，我可以揭开的时候我是又觉得哇 出世了， 原来是这样的。 咁我覺得隻碟嘅頭先你講嘅參與好高啦，咁、嗯、顏色上面咧，我覺得呢個綠色而家嘅指甲都仲係咪 仲係仲係未轉指甲？ 係咯，即係揀呢個顏色，我覺得係幾首先幾搶眼啦，但係亦都唔係人人會願意 carry 啦，或者 carry 到啦咁。呢、這個顏色係咪即係你本身最喜愛嘅顏色之一咁？ 係啊係啊，因為製作碟嘅時候，咁佢哋製作團隊就話啊，要揀一個好代表你嘅顏色，或者揀一個主色去做嘅。咁其實佢哋未問我中意咩色咧，佢哋本身就已經前設咗係呢個熒光綠噶啦。咁我答嘅時候，我真係答咗，跟住佢哋就哎呀，咁啊太啱啦！咁啊播另一個 PowerPoint， 另一個 slide 就已經係嗰個。 第二樣嘢啦，已經 係啦， 即係大家都知嘅呢、這個。 係啊，即係大家都好了解啊！我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好似身邊嘅人都好幫我諗咗一啲原來已經好啱我嘅嘢咯，咁所以呢個綠色係嚟得好自然嘅，第一秒就決定咁樣咯。然後其實嗰陣係冇諗綠色嗰個意義係咪人哋 carry 到或者會唔會特別搶眼啦、啊？但係出到嚟咧，因為我又特登去 CD 部睇啊嘛，跟住就覺得隻顏色真係揀得好嘅啫， 真係好搶眼嘅，其實 真係好搶眼嘅啫。 一個架上面一個綠色嗰個咁樣咧， 無啦有成塊綠色喺度，唔知做咩咁咧，就係我啦。 但係阿 Jace 平時即係啲同事咁。了解你會揀呢只綠色咧，去襯你係因為你平時都好表露你用嘅嘢上面啊，或者平時打扮都好經常用呢只綠色嘅。 係啊，我自己本身咧冇覺得自己日日係著緊啲咩顏色嘅。但係Jean 啊 ，Jean Lee 佢同我講，提一提你啊，你今日又係綠色啦。你又是綠色啦，嗱，話你話聲你知啊，嗱，你真係好中意綠色啊，你又是綠色，佢不斷提咗我好多次，咁我就啊係喎，我先發現 環保大事啊 ，Jason 嚟 ，eco friendly 啊，咁 啊，係啊，其實。呢、這個都係因為揀綠色，除咗我中意咧，我哋都有去諗一啲，即係其實呢個顏色有咩意義咧？跟、住我都會發覺綠色，我第一時間係諗到好環保啊，好似要回收啊，你唔知要做啲咩 campaign 咁噶嘛。係 啊。 但係我覺得佢好似好老正，好大自然環保得嚟，其實亦都係好多人敢用嘅顏色。 嗯。 又好似好創新，即係呢件事有啲矛盾嘅。即係你又好似好老正，但又好似好大膽、好創新，咁即係佢係咩咧？咁其實我覺得啊，原來呢個顏色同我咪就係一樣咯。有啲人覺得我好老正，有啲人覺得我好喬撩，咁我係矛盾噶。咁但我就係一個咁樣嘅矛盾點咯，一個載體。咁原來呢個顏色又喺意義上又配合到我個人物性格設定咁樣，我都覺得幾開心。 同埋呢個 selling point 咯，即係細個咧對眼嘅近視醫生就話咧睇多啲綠色嘅嘢。 哇！ 呢、這個我冇聽人講過、 所以就要連埋嗰副鏡添啦， 就要睇多啲我 隻 點 啦，係啦，要對隻眼好啲，睇多綠色嘢，例如係陳海榮嘅專輯啦咁樣。 咁就點啊？咁就夠曬養眼啦，真係。 救命啊！ 好彩我唔喺环球度做呢一啲 marketing 嘅工作啫。 如果唔系出事啦， 如果唔系即刻 buy 咯，太正啦！ 咁但系头先即系我同阿波盛倾开偈，即系我哋即系除咗个 CD one 之外咧，我哋都几摆一个好着重睇呢一个 bonus CD 嗰度。咁啊，就喺入边有好多一啲 remix 嘅一啲 version 啦。其实嗰阵时当时系点样出现咗呢一啲好多概念、好多谂法放喺入边？ 其實我最開頭是想到找 Hersk Remix 先的，因為他即本身都是我經常合作開的一個編曲人，而其實他很多時候編曲呢他都是從 Remix 角度樣 去,、去 stack up 一些東西的、所以他很快就即他可以做到一些很 我知道他做 Remix 是很正的，我是想找他做 Remix 的，然後公司就說、啊、其實如果你做得一隻碟，你做或者未來搞 show 你的歌都要被人跳到舞、啊、不如 直情唔好一兩隻啦，揾多啲唔同嘅人就做多啲 remix 出嚟。咁第時你攞佢嚟 perform 或者大家聽下都好。咁佢哋係比較從 performance 角度去睇嘅。我自己就覺得我都想做多啲 remix 俾大家睇到啊，原來廣東歌或者一首你本身聽慣嘅歌係可以有第二個新嘅風格出嚟。咁所以就決定就啊，不如我哋揾多啲嘅歌曲，揾多啲未合作嘅音樂人一齊去試下去做呢啲 remix。 上无止面来捉弄你，我欠你节奏得通，隔两秒看着能准梦木他已睡吗，太累吗要缓冲， 你講嗰樣嘢都係冇諗過，之前就係究竟邊一隻歌揀俾邊一個人去 remix 咧？譬如阿 Hers 揀咗想突然俾佢噶嘛，咁啊諗到阿 Hers remix 咁，但係揀邊只係嗰時點樣傾？ 揀邊只歌去 remix， 其實甚至其實之前公司有講過，不如成隻碟咯，每首歌都 remix 咯。 係 咁有好多好 wild thoughts 嘅，咁我反而就佢哋揀咗個歌邊幾首去 remix 之後，首先係諗嗰首歌有冇一個 remix 嘅空間啦。例如佢本身好想正常，我哋冇諗過 remix 佢，因為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好跳舞嘅 track。咁就唔特別再去搞佢，反而特別係想搞一啲聽落本身未必會跳舞嘅歌，我哋去做一個 remix 嘅 version， 睇下嗰個 variation 可以有幾大嘅。咁想突然，我覺得俾 Hers 咧，我係諗到佢會做啲好唔同嘅嘢嘅。同埋我覺得其實越簡單嘅嘢咧，佢越會可能做到啲好天馬行空嘅東西，係啦。咁虛擬人與我，我覺得係好難 remix 嘅，因為佢本身個 arrangement 已經好電子、好 full、好有一個 theme。咁我就覺得如果俾楊彤去搞係好嘅，因為楊彤其實佢啲嘢係有陣時可以好 dark 或者好濕透，但係做得好 detail。咁所以就喺呢個 remix 入邊聽到係咁樣咯。 係咯，我覺得虛擬人與我，因為本身其實佢都用即係都係 Hers 佢整噶嘛，已經係電子嘢， 所以我就唔會俾佢 remix 翻咯。 Hers 自己再 remix。多一个咁 样样，所以我编曲唔系 Hers 嘅嗰啲，我先至考虑俾 Hers 咯。 OK， 咁跟住另外仲有譬如 ML 咁样，呢个有冇见过佢啊？ 冇啊， 就 Irish 嘅 remix 呢个，好正嘅呢个版本， 其实好正啊。同埋因为 Irish 又系佢本身已经系一首跳到啲嘅歌，即系头先个原意系谂住做啲即係將一啲唔冇咁跳到嘅歌去 remix 噶嘛。咁但我又觉得未至于 remix 隔离啦，即系又。我唔知咧， 幻想緊。 我最近有聽到 remix 嘅一啲 dubstep remix， 係 隔離嘅，係幾個人嘅。咁但係 I wish 呢首歌其實我亦都好多謝佢，就係令我發現原來就算一首本身已經跳跳地嘅歌，再 remix 個 vibe 原來仲正啲。咁所以其實我哋已經搞緊，即係會唔會拍翻啲跳舞片喺呢啲 remix。嘅歌咧，既然佢哋咁跳到啦，或者一个新嘅感觉，咁其实筹备紧噶啦，俾啲时间就应该会见到呢啲片嘅诞生嘅。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谂沉的怜悯。从没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透分身，越过空气密稳，越接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藉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 似个感觉偏激，或始终也不羁。像只天蝎转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啊。 这一首由陈海咏《虚拟人与我》杨彤 remix。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忧虑内地的监管加剧，港股跟随内地股市向下，恒生指数全日跌807点，收报27,153点，主板成交额急升30%至超过2000亿元，恒指连跌8日，累计跌超过2100点，跌幅达到7%以上。新世界发展宣布，港铁大围站物业发展项目柏傲庄三第一座同第八座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设计要求，决定将第一座同第八座以兴建楼层拆卸重建，预计入伙日期延迟大约9个月。新世界向846名买家致歉同埋赔偿，买家可以选择继续完成买卖合约或者即时取消成交，无论拣边一个嘅方案都可以获得额外津贴同埋利息补偿。听日起设立查询热线35637368。新世界发展又话，柏傲庄三嘅建造工程已经暂停，将会保留向相关人士或者公司追究法律同埋赔偿责任嘅权利。47名民主派人士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原定处理案件交付高等法院的程序，控方提出押后交付程序到9月23日，各被告代表律师在寻求当事人指示之后同意押后到有关日期，裁判官苏维德亦都下令控方要在9月9日或者之前将未经翻译的交付文件送达给辩方。案中有12名被告获准保释，其余35人至今已经被还押超过4个月。控罪书指，各被告去年7月1日至到今年1月7日期间，一重串谋同埋同其他人串谋，目的系颠覆国家政权，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嘅行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站。 因为嗱，呢一张专辑啦，或者诶而家碟里边新派台咗 I Wish 啦，咁王立斌咧都会即系估下，系啊，即系我哋听完之后嘅一啲感觉，或者背后可能发生过嘅事俾你揭 晓。 咁其实我想估嗰样咧就系即系 remix 呢一个嘅，啱啱你讲咗少少啦。咁我想估其实可能再追溯翻前啲就系阿 Jace 会谂到。即係 remix 呢一樣嘢出現係，因為你都話除咗有本身嘅歌之外，都有一隻 bonus track 啊嘛。咁、remix， 我想估係可能你本身聽音樂嘅時候，除咗香港嘅之外，你都會聽其他唔同嘅地方，而你覺得哦，原來唔同地方嘅音樂，佢哋一首歌可以有唔同嘅 version。而你有自己嘅專輯嘅時候，覺得喂、哦，不如其實我又如果有得 say， 不如我都試下玩下呢一樣嘢啦，咁樣樣。即係呢一樣就我本身想估，令到呢一個 this two 會出現嘅原因嚟嘅。 都係 part of 個原因嚟嘅，呢、個都係一大部分嚟嘅，因為我自己聽歌，我覺得即係好好。其實咧，香港同話啱個喉音冇嘅，即係香港同外國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做一隻歌啦，跟住做一啲唔同嘅版本啊，啲版權嗰啲大家好小心啊，或者收得好埋。即係你有陣時想揾個純音樂咧，你啲人想唱 K 或者演即係參加比賽啦，都係要自己。砌出嚟或者自己整走个人声，跟住仲要啲声 quality 好差咁样噶嘛。但外国唔系噶，其实外国好多时一首歌佢个做个宣传咧，佢直接抌晒啲 stems 俾你咯。 系啊， 直接抌出嚟俾你哋玩咯。你哋中意点样整咪其实都系帮紧我首歌啫嘛。 系、 或者佢哋会觉得冇所谓，睇到多啲唔同嘅创作 ，even 啲 fans 佢哋都叻到自己系可以帮你整个 remix 整个 track， 又甚至系有其他音乐人再攞咗你嚟玩，其实都帮到首歌都系得意嘅。咁我就觉得好可惜，点解啊香港啲歌？我唔可以抌啲 stems 或者我啲 sound 俾大家做 remix 玩咧，咁呢个涉及好多即系可能行政上嘅问题啦。咁既然未发展到去嗰一步，咁不如我先搵啲朋友做啲 remix 先咯。 所以都有问过公司，即系如果想自己嘅歌掉啲 stem 出去嘅时候，即系个可行性有几高？ 系啊， 暂时就未得咁解。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系我，因为我冇直接问公司嘅，但系我同啲音乐人去讨论嘅时候，都觉得其实系可以咁样做嘅，但系。就理解到原來製作上有困難啊，咁就冇去咁做咯。 係，因為調翻轉即係除咗係幫一首歌宣傳之外，其實有一啲嘅 artist 即係音樂人係真係做 remix 慢慢起家，其實 再 變成一個職業就 同埋其實係好玩咯，純粹即係你一首歌你見到咁多人佢攞咗你少少嘢，但又變成第二樣嘢。咁我自己作為嗰首歌本身嘅創作者或者演出者嘅時候，我都開心啦。即係你都係想成件事 vibrant 啲，多啲人一齊玩啫。 係。咁所以咁今次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幫你 remix 嘅朋友啦，咁佢即係諗嘅人選嘅時候，嗰陣時咪都嗰陣時寫低 係 啊啲potential 心水嘅 咁樣過程係點樣去再最後揀選咗而家有嘅幾位咧？ 有啲就係自己本身有聽佢嘅嘢啦，有啲就係 Hers 介紹啦，咁。仲要喺度谂啊，边只歌俾边个 remix， 佢嘅 style 系点嘅咧？就要谂下啦。跟住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冇直接见过噶，有啲咁啊，杨童就有见过啦，当然咁系啊。Tony 就 系 有一次做嘢见佢先就话啊，其实我帮你 remix 紧。哦，你 Tony 就系嗰个 Tony， 佢就系 Tony Wine 咯，原来 系啦我就哦 Tony 先至知咯。咁所以都几搞笑嘅，因为其实我 系 听佢哋嘅嘢，但我冇见过佢哋。个人系咁，我去听嘅时候，我觉得啊，佢呢个 style 可以做到咁嘅嘢，不如就试下咁样去分配啦，即系同公司去讨论，咁就冇噶，都系一个对我嚟讲超级实验嘅啫，即系试下咯，唔知噶 咁。我呢个位咧都可以介绍多一个人系做 remix 系做得好好，好欣赏嘅音乐人喺香港做 remix 嘅，俾阿 Jace 认识 边个 叫张学优啊？有冇听过啊？ 张 学优咧，佢本身咧就系好多元化嘅一个人嚟嘅，佢又会开咪啦， 好似系啊， 系啊，咁又高大靓仔啦，咁又会拍电视节目咯。 佢个平时人哋嗌佢系咪波， 系唔知咩姓咁样噶，系啊系啊，即系不过你平时睇佢戴眼镜薯薯地啦，但系原来佢嗰啲 remix 好正嘅。我礼拜五会听佢嗰啲 remix 嘅。系啊，我其实唔知有冇见过佢人咧，不过我都有听过佢啲嘢。 系嘛，你都有听过，我冇听过呢个。 你冇听过咩？ 聽過。 咁你要聽下啦。 我知明咩叫尷尬啦，原來。 仲俾我擺到你上台， 仲要我哋堆砌咁耐喎。 你條友啊！ 我 feel 到你嗰個尷尬，嗰滴汗滴到幾耐？ 真係你講幾耐先肯穿係我咧？ 我講人唔好意思喎，同埋黐。 有咩唔好意思？ 變曬啦，而家 我都好少可講加翻我自己面紅添，真 係。哎呀，咁啊到我估咯喎，你估完你估嘅嘢，你估曬未㗎？ 我估完嘅，我估過，我問多少少嘅， 我問多少少嘅先。 嗱，咁啊 ，J 三啱又講到，即係呢一新專輯Processing 咁有一啲 remix 嘅部分，就係、是、一首歌有一個好似新嘅生命俾到佢咁啦。咁但係叫得 Processing， 因為係講一首歌嘅過程，所以啲書裏邊都有啲 demo 喺裏邊嘅。有冇得都介紹下裏邊嘅 demo 裏邊係啦，即係留住咗喺度同大家會 share 嘅咧？ 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好多歌。佢個 demo 未必係好好聽咁計都好啦，但我覺得意義好大啊！因為如果呢隻碟係記錄我嘅 process， 記錄我呢兩三年嘅嘢，咁就例如 do it do it， 我自己覺得一定要擺落去咯。因為 do it do it 呢一首 demo 啦，我知道佢係好難 sell 嘅，即係我都唔會，我唔會 sell 呢隻歌出去嘅，因為 sell 出去都唔知賣到俾邊個啦。跟住然之後，重點係我自己中意呢隻歌。但我中意呢隻歌，亦都知道佢好難變成一個派台歌。咁。如果我唔擺落呢個 demo 嘅即係 bonus 入面啦，其實佢可能就冇機會出街㗎啦。咁所以我就問公司，我話啊，既然呢隻碟叫得做 processing， 我都想擺一啲比較回歸初心啊，或者一啲原本啲嘅感覺嘅嘢都擺埋落去。而 do it do it 就係、是、其實我最早作嘅歌嚟嘅，早過想突然嘅。 嗯，嗰時記唔記得係咩嘅狀態之下作嘅？ 憤怒 係 憤怒嘅狀態，那個狀態係人哋。睇唔起我，话我唔会做到歌手， 系， 同埋话我唔知道做乜点点点嗰啲，咁我就觉得 OK， 咁我就有动力啦，咁我就一堆想法，我就写咗啲词咁样，跟住谂咗啲音乐，咁我就揾香去做呢个 demo 嘅，当时系，咁嗰阵做完系无谓啲咩噶，因为嗰阵都未系歌手， 俾自己发泄一下咁样， 系啊系啊，自己爽噶咋，咁好开心就系真系做到歌手嘅时候。因为呢首歌我讲紧嘅嘢就系你咪睇唔起我咯，我就直接做俾你睇。 嗯， 咁依家好似叫做一部分嘅做到咗啦，咁摆咗呢首歌落去记录一个过程，记录我由以前嗰个愤怒做唔到嘅状态，到依家都做到啦，都其实感恩好多人都好支持我一个超啲嘅状态。咁我觉得嗰个起点系得意嘅，所以我都摆咗佢入去咯。All you do is just to question me and doubt me and never respect me.What you should see That I'm wa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think it is I'ma be me I'll let you see I'll be way more than that I will make you regret So you shouldn't have said All those bullshit you said 仲有冇撞翻嗰個人？應該冇啦，係咪？應該 有噶， 哦有啊，咁你攞翻送翻只碟俾佢啊嘛， 咁就太明顯啦，係 嘛？但我都真係多謝嗰個人嘅，喂，冇佢冇呢首歌喎。 咁又真嘅，因為一個 starting point 嚟噶嘛。 係啊係啊，其實任何睇唔起自己嘅嗰啲人都係要多謝 嘅，嗯， 因為佢會令你見到自己唔好嘅嘢、未夠叻嘅嘢，同埋會令你進步咯。所以我真心係多謝佢嘅。 好好樂觀嘅一個諗法啦，大家要妥 係咪 啊？ 但你有冇发现，不如做创作的人咧，好似有时啲负面嘅情绪咧， 系好容易啊嘛。 系咯，你自己有冇发觉自己系啦？哪怕嗰啲嘢冇成为最终作品啦，但系啲念头谂法真系喺嗰啲时候系会澎湃。 系噶，系噶，即系自己越系伤心绝望，你越唔知点样表达嘅时候，你就越需要用作品嚟表达咯。咁、当然都会有啲例外啦，即系譬如摆咗喺 bonus 入边嘅 Forever Summer， 嗰、那个就系一个好 sweet 嘅。一个作品嚟噶嘛，咁嗰啲就 唔係嗰啲憤怒下寫出嚟嘅嘢嘅，但係如果我個狀態係好超或者我好開心咁樣哼下啲嘢寫下啲嘢都會 work 嘅，咁所以都會記錄咗喺個碟入邊。 係、嗯、另外有一隻咧，都係嗰時派曬，即係差唔多派咗七七八八嘅時候咧，都有一隻嘅 demo， 記得都你自己有 post 出嚟，都有講到即係 code 呢一隻，即係講嘅 demo。 係 係啦，嗰時會揀選咗呢一隻，嗰時都有特別去講。我諗呢隻對你嚟講係咪都係又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咧？當然係嘛。 呢个系我写嘅时候真系好伤心，好绝望， 又系啲伤心位， 又系嗰啲伤心位写嘅。写嗰个画面同感觉都记得嘅。咁更加特别嘅就系、是，佢系最尾系喺法国嘅时候咧，因为我嗰阵有啲 writing camp， 咁我就攞咗我当时呢个 demo 出嚟啦。咁佢哋就觉得啊几好啊，咁就帮我再雕琢、再成型啲，就先至系你哋依家听到嘅呢个 demo。咁然后其实当时做完呢个 demo 咧，唔系为咗出 demo 噶嘛，系因为真系想做 plug 噶嘛。咁所以就做咗2019年嘅讲咯，讲呢首歌。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开讲系中文嘅嗰个版本，大家喜欢嘅，咁不如试下听下原本佢最 original 嗰个英文嗰个感觉。又会系点咧？咁啊，摆埋落去咯，咁样。 即系嗰个作又系 set 嘅， 嗰个系少有嘅 set 嘅状态嚟嘅。因为2019年我出嘅系想突然，嗯、想正常，跟住无啦走咗去讲嘅。咁但系我觉得作品就系咁咯。佢所谓 processing 就系、是、我唔知道啊，你可能觉得我好跳好奇怪噶，无啦啦做咩咁样嘅？个结果未必系人哋所谂嘅。但系呢个就系过程啊嘛。我真系就系觉得我开头系想乜乜想乜乜，但系去到嗰阵嘅时候，我真系觉得我想做一首咁样嘅歌啊嘛。因为我真系唔开心，我真系想讲呢啲嘢。 真系想突然啊，所以 我就想突然想正常地讲啦，咁 讲俾你听咁样样 啊，原来都串连到嘅， 夹硬嚟。 呢个就系改歌名嘅重要性。 He pulls loneliness into my soul. Let it fill my body from head to toe. I got no way to escape. My back is stiff and straight. Like a maniac, an alternative, another way. My hands are tied, I have been blind. And they said I could do something. But me worrying hadn't did.Do nothing. So here I am right in front of you on barefoot. Wish that I know where you'll go. I'd follow, follow. I'm feeling cold, cold, cold. You're being cold, cold, cold. I wanna be your shadow. Just so. 咁啊，到我估我嘅部分啦，头先啊，波成讲咗呢一个 remix 嘅啦，咁我估嘅嘢咧就同 I Wish 嘅关系多翻少少，因为咧。今次睇翻 I Wish 嗰個 MV， 咁啊，你會發現就係比起阿 J 之前嘅一啲 MV 咧，嗰個跳舞部分係再多咗嘅，即係基本上成整個 MV 有我諗三分二以上嘅部分都係有舞步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完全係因為阿 J 有少少冇人起啊，因為我 冇人起嗰樣啊，即係有啲冇人啊，所以 有啲冇人啦， 係啦 ，sorry 啊，即係我表達能力好差， 有啲寄養係嘛， 係啦，有啲寄養咁啊，但係因為。其實對上數翻上去，真係可以跳到舞嘅一啲 MV， 可能已經係講想正常，因為天生異品可能都係一啲有少少演下咁樣噶嘛。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同埋阿 Jace 平時喺 YouTube channel 都會 upload 好多一啲跳舞啊 cover 咁樣。咁所以就自己向公司提出啊，唔得，我今次一定要 plug 一首係可以俾我跳到爆嘅作品啦。 其實今次呢首我係覺得冇跳到爆㗎。即系你话嗰个冇人起咗咧，系解决唔到嗰个人嘅。即系我都觉得呢只唔系好跳得多。 O、okay. K， 但系公司系有觉得，喂，你平时咁中意跳舞，咁不如会唔会做嗰个下手快歌嘅时候，会唔会系跳多啲啊？不如你就喺个 M V 入边都跳多啲啦，咁样。咁但系始终 I Wish 呢首歌其实都系比较轻松嘅歌，即系佢未至于系节拍好强劲，非必要跳到砰砰声。咁所以纯粹系开心跳咯。即系我觉得个感觉，我就冇好刻意从。跳舞的角度想，调翻转系啊，会唔会即系你见我哋可能几个女仔一起跳，本身我自己一个人跳，跟住落到去系一班女仔一起开心。其实同埋啲舞蹈系好简单嘅，即系男定女边个识唔识跳舞都好，你都做到嗰啲动作嘅。 其實就是想要那個 vibe， 即係我開心我都會、嗯、都會喐喐弓啦，即係聽歌都是會喐噶嘛，咁就將呢個感覺呈現出嚟。所以我都跟排舞老師講，我話跳就跳噶啦，不過我哋唔好跳得太複雜啦，簡簡單單開心 party dance 已經 OK。 OK， 係你話真係想跳到板板聲。嗰啲我就唯有期待下一隻有機會真係做緊一個舞曲嘅時候，先、嗯、至再去認真地排舞跳。我其實都期待咗好耐，希望快啲可以有呢一個機會。 如果真係做一個舞曲，你有冇諗過、幻想過啦？即係可以跳得勁嘅話，嗰隻歌係一種咩嘅？ 係好難搞㗎，其實好難㗎，因為。即是你跳舞，我自己如果我想跳舞，我觉得首歌要有啲 attitude 啦、 嗯， 要有啲即系型型地嘅状态，你先至有跳舞嘅原因噶嘛。咁但系嗰个歌嘅首先唔易写啦，呢类嘅歌，跟住二嚟就系填词，即系如果我啲嘢好密嘅。我要跳到去好炸好密嘅，咁可能填詞嗰度又好困難啦。即係我諗好多好 technical 嘅嘢，咁一路都未實行到咯、嗯。但係我諗未來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去嘗試嘅。 係，因為如果你再填埋詞，譬如通常一啲跳舞歌可能喺嗰個 drop 個位置，其實可能冇乜歌詞，跟住 Mini 就會跳嘅咁。咁啊呢一種又同可能我哋一般廣東歌嘅感覺又不一樣，即係好少個 chorus 嗰個 suppose 應該係跟住唱嘅位咁。 跟住 chorus 淨係睇住你跳咁樣。 係啦，係啦，咁 樣。係有呢啲商業考量就困難啲咯。其實當時你話講翻轉頭，想正常係我第一次想咁樣做，即係其實我都貪心嘅。入行第一年我就已經想做一件咁樣嘅事。 嗯嗯， 咁想正常就已经系一个实验嚟噶啦，即系我唔理啲歌词有几密啊，总之我个 flow 系咁嘅，填咗佢咯，再谂办法用广东话唱咯，我个 flow 系要咁样先正噶嘛，咁样我唔理噶啦，咁样跟住我要跳到咁多嘢，咪塞啲 beat 落去咯，我谂我呢个位俾个 action 我先至跳到噶，即系我夹硬叫 J 话你加多啲 action 俾我啦，如果我点跳啊，我根本做嗰阵已经写呢只歌嘅时候，我都谂住跳舞嘅，咁所以调翻转。嗰、那個對我嚟講，可能我咁多首歌入邊，其實想正常係接近跳到多啲嘅一首歌添。 O、okay, K， 但係對於阿 Jace 嚟講，即係咁中意跳舞嘅一位音樂人，係咪其實其中一個 target 都係好想第時可以做一個稱之為所謂跳唱歌手嘅一個咁樣嘅定位呢？ 會啊，絕對想啦、啊。但係呢個定位我覺得都唔容易、真係要。能夠自稱自己做唱跳歌手，我覺得真係一定要多啲咁樣嘅 track， 同埋唱跳嘅能力都要進步咯。因為我喜歡唱歌，我喜歡跳舞，但真係拼埋佢，然後仲要唔係純粹普通嘅興趣表演，你係一個專業，你要對得住呢個稱號，我覺得係要時間嘅。所以慢慢即係第一年我好心急，我想做呢件事，但係調翻轉喺呢個 process 入邊，我慢慢都理解到啊，原來有啲嘢真係唔使急嘅，咪慢慢一路學一路做咯，即係。会做到嘅，只要我唔放弃、我唔介意自己年纪又再大咗啦，咁样我自己肯去练啦。 唔系啊，正所谓陈海荣， 仲你 一你啊， 成长。 即系而家就学识咗点样去真系真真正正 enjoy 做一只歌或者一张专辑嘅过程。 呢、這个过程入边，我见到自己原来学识咗或者一种成长咗或者演变咗啦，就真系冇咁急咯。头一年其实。谂翻转头好得意嘅，你听嗰啲歌啦，你其实会听到个声线嘅改变嘅，或者因为我特登CD One 系顺时序嘅，即系由出到依家顺时序推出咁样去排嗰个歌，你就会听到嗰个演变咯。咁我觉得第一年我系好急嘅，好多嘢好想试，好多嘢好惊冇机会，好惊冇机会再做。所以乜都想涉猎，咁但系欲速咧就执不达，咁啊，即系做歌就真系冇咁容易嘅、你成日话想创新，你想做多啲变革嘅东西，你估个个都即系你估冇人想咩？咁就系唔容易咯。所以更加要用时间嚟做证明咯。 嗯，系啦，咁所以大家啱啱即系听完阿 Jace 咧，再即系解构咗呢一张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 processing this one， 大家都可以顺住时序听啦。真系一啲歌诞生之前，大家听到嘅版本，甚至乎一啲佢揾一啲 remix 嘅朋友合作嘅其他版本，可以欣赏呢一张专辑嘅。系啦，咁啊，亦都期待你睇下几页唞完之后就开工有新作品啦。 今日快噶啦，快噶啦。 好啦，今日再多谢陈海荣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 拜拜。 梦到就快头痛，头痛就放空，却踢到另个爱的面红。我要放假，我要约好友，那阵容跳到攰了，让我当树熊，全人类。Yeah. I wish 盼要收花一天冰冻，我这块歌也气失控。Yeah, I wish, I wish 唱碎唱走一声苦痛，一个大将让我轻松。慢点先，慢慢做，不笨。隔秒半秒被老土小事烦恼，一梦就是被任木星等旧悲，再不理偷懒是个罪名。 陈海荣 I wish 嘅 My Every Mix， 听日5点见。